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哦，这很高。诗会的，这可以看得出诗会的身高。好。OK， 我今天特别想要跟孩子们说几句话，就是我很 appreciate， 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讲，我很欣赏你们能够跟我们一起参加敬拜。我们相信这也是上帝赐给你恩典的管道，但是我也知道。我也记得我小的时候，如果我和我的父母一起参加敬拜，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无聊。所以因为你们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读到经文，耶稣他小的时候他都有成长的空间，你们也有成长的空间，但是我们相信你们既然是在约之下的孩子们，你们就可以一起的来与我们一同赞美，一起祷告，一同的敬拜。但是我们也认知你们会有坐不住的时候，所以我鼓励你们，你们真的需要去上厕所就安安静静的起来上厕所，要去找爸爸妈妈也可以，但是要认知你们，我们是在一起的敬拜，我们对你的期待就是你是参与有份于上帝恩典的孩子们。 OK， 你们真的很棒，我鼓励你们。虽然你们如果听不懂我讲的，回去可以问你的爸爸妈妈或哥哥姐姐。 OK， 好，今天我们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整篇十二章由我来念今天的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上帝。希律要将他提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位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链条就从他手中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见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的是他。”他们说：“必然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搅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到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土地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上帝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主的使者立即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上帝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他们所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能够传讲你儿子道的嘴巴，也可以听到你儿子道的耳朵，领受你儿子道的心，乐意行你儿子道的意志。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看到借着传讲你的道，看到你是如何护卫你的 教会，建立你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使徒行传十二章形容上帝的智慧和全能如何运作在他所爱的人和他的仇敌身上。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他的儿子的教会得到益处，也使敌对教会的人得到自己想要的。他差遣一个天使拯救彼得，他又差派一位天使惩罚希律王。十二章最终的结局就是上帝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而十二章从一开始，路加就写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圣经中有好几个希律王，希律王有使徒行传十二章的希律王，他的祖父就是希律大王，大希律，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谋杀婴孩的那个希律王。还有另外一个希律，就是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这个希律的叔叔，那个人他是杀死了施洗约翰的希律，也是后来有份于送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希律，后来和比拉多成了好朋友的希律。还有另外一个希律，这个希律是后来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那边出现的，他与保罗在对话，他说你以为你讲一讲你就要叫我变成基督徒的那个希律。 OK， 我们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希律有一个很显赫抵挡基督的家世，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应该是指用刀砍了雅各的头，就是当时罗马政府的一种死刑。希律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喜欢使徒雅各被杀，于是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那时正是逾越节的节期。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路加说那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得到当时众民的喜爱。使徒行传第二章和第十二章大概不到十年的时间，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之一雅各被杀，成了犹太人所喜欢的事。大众的喜好、社会的潮流、文化的品味，我们都可以追求这些东西，但是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没有绝对的标准，就变化得很快。世人今天会尊重你，明天或者明年就会想要置你于死地。如果初代的教会最初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重，他们也很快的就会学习世人的认可和喜爱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事。他们的主知道人心，就不将自己交托给世人。他们的主离开世界之前提醒他们，只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你们不属于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出来的，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教会在世上却不属世，这就是为何世界恨教会。教会就是世界所仇恨的，这是教会的身份。也就是说，世界所能够接受的教会，讨世界所喜爱的教会，定义上就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以我的拙见，与其总是试着寻求迎合世人的口味，一个比较聪明的教会应该一开始就认知我们总是与世人的口味是不对位的。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惹人厌，一定要非常鹰派，或者一定要努力的够难玩，但是这却提醒我们，我们的确努力寻求和睦，但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引人归向主的时候，当我们邀请人来到新庄福音中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邀请他们变成被世界所仇敌的人。而世界不恨希律，希律也不要成为世界所恨的人。希律他所在乎的是世人的喜好，因此他做讨世人喜欢的事。他拿了彼得放在监里，交给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这就表示有十六个兵丁轮班的看守一个人。这是犹太人喜欢的事，所以希律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如果你在意人喜欢的事，我可以跟你保证，你永远有做不完的事。 换句话说，这就是世人犯罪。犯罪之恐怖的就是，若没有上帝的限制，罪总会罪上加罪。如果人立意要讨世人的喜悦，就必然会犯罪，因为罪的定义就是讨人喜爱而不讨上帝喜悦。希律是要讨好世人，他就派了16个兵丁轮流看守彼得。这不应该是每一个囚犯都会得到这样子特殊的待遇，而是因为彼得他是非常指标性重要的人物，因为办了这个人就可以取悦众人，而且彼得他曾经越狱过。彼得他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捕，他应该会想起，就如我们也应该想起，他的主耶稣他自己也是在逾越期间被捕。逾越节应该是叫犹太人想起上帝拯救解放他的子民，上帝的儿子居然是在逾越节成了逾越节的羔羊，而如今在逾越节，一个使徒被刀杀，另外一个使徒被捕，即将被杀。希律是想要在逾越节之后，过节之后把彼得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正如比拉多也曾经当着百姓办耶稣。耶稣被提出来，带着荆棘的冠冕，他穿着紫袍，比拉多就对他们说，对众人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哦，比拉多送耶稣上十字架，是因为经文说，因为他害怕众人。而希律要办彼得，是因为他要讨喜众人。一个人的作为，其实就取决于这个人他畏惧谁，和他想要讨好的对象。究竟到底是人还是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行为举止，其实人是很简单的动物，不难预测。你要知道他畏惧谁，你若知道他想讨好谁，你就能预测他的行为举止。基督徒行事的原则其实也非常的简单，简单到我们不多留意思想。我们时常会问，我该不该换工作？我该不该与这个人或那个人交往？上帝的心意到底如何？上帝的心意其实很简单，他其实不在乎你在哪里上班，但是他在乎无论你在哪里上班，你不犯罪，你遵守他的诫命。他其实不在乎你跟谁交往，张三李四什么人都好，但是他非常在乎你无论与谁交往，你不犯罪，你不忘记你是他儿子用重价赎回来的，你明白与主联合就不能与不属于主的人共赴一策。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属灵原则。基督徒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够吃，什么都能够买，什么都能够看，只要不犯罪。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们时常会忘记，我们基督徒生命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那么的复杂。简单到我们以为比拉多是比拉多，希律是希律，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他们跟我们没有关系，不，他们跟我们非常有关系。他们杀了耶稣，他们杀了耶稣的使徒，为什么？经文说的很简单，因为他们畏惧人，却不畏惧上帝。他们在意讨人的喜悦，却不在乎讨上帝的悦纳。而我们呢？我们都非常在意要讨人喜悦，我们都不要惹人生气，我们都尽量避免得罪人，还是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不要惹圣灵的担忧，不要得罪我们的主？这其实是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选项。这为什么会变得很复杂？为什么你们心中会想，高丹哪有像你讲那么简单？因为我们总是想要同时讨好人又讨好主，同时寻求人的认可也要得到主的赞许，这要什么双面玲珑吗？这就变得很复杂，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可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讨好世人和讨好你的主。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切切的为他祷告上帝。路加之前也曾经用过这个字切切 ectenos， 用这个字形容另外一个人祷告。那个人在克西马尼非常痛苦焦虑，祷告更加恳切 ectenos， 同一个字，汗如大血点滴在地上。那时候还有另外三个人也在园子里在睡觉，其中有一个人是彼得，还有谁？还有谁？约翰。彼得、雅各、约翰。昨天我和那个 Daniel 牧师在谈的时候，很有趣。你去注意圣经中这三个人出现的时候，不是彼得、约翰、雅各，也不是约翰、彼得、雅各，总是彼得、雅各是第二个，他总是在约翰之前。I know， 很有趣。彼得在园子里在睡觉，当其他人祷告的时候，彼得似乎很习惯睡觉。那天晚上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而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在两个兵丁当中在做什么？在睡觉。还有谁在圣经里面睡觉？还有谁在圣经里面是出名的睡觉者？哦，小玉前几天告诉我，我们中间有一个孩子，他有很大的恩赐，就是他很能睡觉。他说他和他爸爸一样，有这个恩赐。Anyway， 我们最近在查约拿书，哎，约拿会睡觉。约拿在哪里睡觉？在船底睡觉。船长对他说，你这个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其实这个就是和合本里面很文绉绉的翻译，原文比较像说怎样，你在干嘛，你或者香港话就说又没有高潮啊。还有谁在船上睡觉？耶稣在船上睡觉。来，门徒们怎么说呢？门徒们叫醒他，有没有搞错，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哦，约拿为什么睡觉？他要逃避现实， right？ 他不愿意面对现实，现实就是他无法逃避耶和华的面。最近小玉开始给我一个外号，他叫我约拿，约拿这个，约拿那个，约拿困了，想要进到房间里眯一下，约拿。有奖章要写，有工作要翻译，有作业要交，到房间里眯一下，不愿意面对现实，约拿想睡觉。耶稣为什么在船上睡觉？我有人睡觉是因为要逃避现实，哎，但是有人睡觉因为他掌控现实。耶稣在船上睡觉，因为他知道谁掌控风和海。他没有一丝的忧虑， Not a worry in the world。 那彼得为什么睡觉？哦，彼得曾经在山上睡觉，哎，变相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搞不清楚状况。他曾经在园子里面睡觉，经文怎么说？路加福音提到，因为他忧愁，因为他们忧愁，所以睡着了。而彼得如今在监狱里面睡觉，为什么？我人睡觉都是因为他累了。我们也许可以说彼得不应该在山上或在园子里面睡觉，但是我们不应该太快的就怪罪彼得在监狱里面睡觉。为什么？因为耶稣升天之后，彼得已经不再是同样一个人了。他不再是一个不会祷告也不肯祷告也不祷告的人，彼得成了一个我们之前看到祷告的人。我们应该可以确定，在那天晚上彼得他已经睡前祷告过了，因此他可以睡觉，因此他就不再带着忧愁睡觉，因为他知道谁掌管明天而不是希律。 因此在希律要办他的前夕，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他睡在两个兵丁当中。或者彼得那天晚上睡觉，因为他的主曾经为他祷告过，好叫他不失去信心。彼得他自己曾经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哦，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以为彼得讲这句话只不过是讲虚妄的话，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胡说八道。但是他的主耶稣并没有忘记彼得讲的这句话，他祷告好叫彼得说的这句话成为真实。因为耶稣祷告，所以当彼得真的下到监狱的时候，他就确实甘心与他的主耶稣同受死。因此彼得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仍然可以在两个兵丁中间安然入睡。或者彼得睡觉，因为当时那天晚上有一群人在切切地为他祷告，就如耶稣为彼得祷告。一个教会要如何有基督的身量，一个教会要如何效法耶稣，祷告，参加祷告会。我很感谢，我们都应该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在这几个月赐给心腹的恩典。但是我必须承认，如果有一件事情叫我为心腹的前途忧心，就是我们祷告会的参与程度欠佳。我们必须自问，心腹是否是一个传承使徒教导的教会。我们不应该以为心腹所面对的挑战比初代教会要少，那么为什么我们不集体迫切的祷告？这不只是关乎于这个教会属灵集体属灵的生命，更关乎在座每一位属灵的光景，因为这影响到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份。你读《使徒行传》，你会觉得《使徒行传》中的圣徒不参加祷告会吗？一个教会要如何以基督的心为心？一个基督徒如何以基督的心为心？一群基督徒如何同心？我们的主他被捕之前，他最渴望与他门徒们一起做的事是什么？我们的主要与那三个门徒一同祷告，怎么样？他问，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回到今天的经文，路加写，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原文的天使不是拍彼得，而是 strike。击打彼得，就如之后同一个字，天使会击杀希律，是同一个希腊文。由此可见，当时彼得睡得有多么熟。干什么？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在第一个逾越节，应该会想起第一个逾越节，来，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要怎么样。腰间束带，穿上鞋。彼得出狱之后，他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或人的期待。”在这整个过程之中，彼得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全然处于被动，他没有做什么事，他意识甚至不是很清楚，他甚至不需要动手开门，那个门自己为他打开。但是在某一刻，主的使者就离开他去了。这个时候，彼得就必须醒悟过来，他必须要想一想要往哪里去，要做出判断。他去到约翰马可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去，在那里有祷告会。彼得敲外门。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往往容易忽略路加其实有很多的反讽， 还有幽默。在这段经文里面，你注意到监狱的门自己为彼得打开，但是彼得来到自己人的地方，门却没有自己为他打开。又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见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忘记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们，彼得站在门外。哦，彼得睡觉了，哎，他也似乎总是在晚上遇见使女。彼得在晚上遇见的使女，似乎总是认得出他是谁，而彼得却不总是乐意被使女认出来。在他主被卖的那一天晚上，有使女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那个时候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寄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与拿撒勒人耶稣同伙的。”彼得又不承认，而且启示说：“我不认得那个人。”那天晚上彼得发咒启示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是最后一次彼得在《使徒行传》中做主角。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再次思想主耶稣如何改变了彼得这个人，这个曾经在某一夜三次不认主的人，主在这一夜却没有忘记他。恩典改变一个人，不敢认主的人成了放胆宣讲主耶稣的人，不会祷告的人成了会祷告的人，成了在监狱里面安然入睡的人。彼得也成了感恩的人，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也必然成了数算恩典的人。他怎么做？他说，他告诉他们，那群圣徒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教会切切的为彼得祷告上帝，求上帝求什么？求上帝拯救彼得脱离希律的手。 OK， 还是他们非常的属灵，属灵到一个程度就不求肉体上的解脱，只求主啊，求你赐给我们的彼得一颗从容富义的心。哦，我不太确定这位叫彼得非常的得安慰，如果我被捕的话，我希望你们为我的肉体得解放祷告，不要只为我的灵魂祷告。圣徒们迫切的祷告，你注意，但是当上帝真的回应他们的祷告，当上帝把彼得带到他们的面前，带到他们门前的时候，他们又不敢相信，或者不愿意信，或者不能够相信。他们以为使女罗大疯了，看守彼得的兵丁没有看见彼得，但是为彼得守望祷告的圣徒们也拒绝看见彼得。所以我们与其说他们的，看他们信心不够，还不如说他们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们求，但是我们实际得到所求的，得到主实际所赐给我们的，往往就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至少可以说，在那天晚上，那群在玛利亚家开祷告会的圣徒们，他们并没有把上帝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例行公事，他们求上帝拯救彼得脱离希律的时候，但是当彼得站在门前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哦，你来了，怎么那么晚？吃饭了没？”我们求，我们也理当求，我们也理当得着我们按照主的应许所求的，但是我们也应当就圣经起。所以希律后来来到该撒利亚，就是 Cornelius 哥林流的那个城， 就是当时罗马省的犹太省的行政首都。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西顿推罗就派代表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耶路撒冷的圣徒是同心求上帝，这群从推罗西顿来的人是一心要求王，而且不只是求王，还要关说王身边的跟班，因为他们认知王是听跟班的，因为跟班的总是对王说好话。你要打通王的心，首先就要买通王身边的人。人有需求，如果你有上帝的话，你就最好直接向上帝求，因为这总是会比较简单，你不需要透过中间人。求人总是很麻烦的事，特别是你要求一个把自己当作上帝的人。希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上帝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他不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主的使者立即罚他，或者 strike 击打他，他就被虫咬，气就绝了。这段历史，犹太的历史家就 Cephas 约瑟夫也有记录，在他的历史书之中，约瑟夫说，希律那一天所穿的袍子是用银子做的，然后极其华丽，在阳光之下非常的耀眼，手工非常的美妙 ，wonderful weavings。约瑟夫记载，希律王身边的人 flatterers。就是拍马屁的马屁精，看到希律的袍子就喊叫说，施恩给我们啊，之前我们尊你为人，如今我们承认你绝非凡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安排你身边只有一群会奉承你的人。所以我很高兴你们不是总是对我说，阿丹你真的很帅，很聪明，很有智慧什么，虽然 OK， 因为拍你马屁精的人总有一天会要你的命。喜欢听好话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为什么我们的主说，当人们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当人们说你好，就不会对你说不，就不会阻止你犯罪，就不会阻止你走向灭亡。约瑟夫他记录希律史，是因为他没有责备这些人说不前进的话，说不前进的话，因为这个话是他喜欢听的话，把他当作神明的话，是恭维他的话。希律这个人，我们从这段经文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残忍的、狂傲的，想要讨好人，可是也很喜欢听人说讨好他话的人。讨好人的人也通常需要别人讨好他。你知道讨好人是很累人的事情，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最终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希律不归荣耀给上帝，因为这样的人不可能归荣耀给上帝。一个人可陷入最可怕的光景，弟兄姐妹，不外乎就是不能够归荣耀给上帝，就是他不能够信上帝。人为什么不能够信上帝？人为什么不能够信耶稣？我们的主怎么说？他说，你们互相受荣耀，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你们怎么能够信我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避免彼此荣耀，彼此拍马屁。因为荣耀人，又要人荣耀自己，这个最终的结局就是不信也不能信，就无法相信上帝的儿子。主的使者就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希律是速速的灭亡，死得很快，但是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不死得早一点？ 为什么上帝容许希律这样子的人存活这么久？因为教会受迫害，雅各被砍头，彼得被逮捕，教会就切切的祷告，上帝为了叫他的教会有基督的生粮，为了叫那按他旨意被召他预先知道的人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你看，上帝在乎你祷告，上帝在乎我们祷告，他付上何等的代价塑造我们成为祷告的人。为什么上帝让希律这种人活在地上？为什么他容许希律杀了他的圣徒，而圣徒的死在耶和华的眼中是极为宝贵的？ Why？ 有千千万万个为什么和原因，我们不知道，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就是效法他的儿子，有他儿子的样式，效法他儿子恒切的祷告，彻夜警醒，切切的祷告，就如他的儿子在山上，在园子里面。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上帝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OK， 最后让我们问雅各呢？约翰的兄弟雅各呢？为什么使徒彼得存活下来，而使徒雅各被砍头？难不成我们忘了为他祷告，那天晚上漏了他的名？雅各是耶稣最先呼召的门徒之一，约翰的兄弟，他也是耶稣最亲密的门徒之一，总是他们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他在山上看见耶稣变相，他陪伴他的主耶稣进到客西马尼里面，主耶稣还特别给他和约翰起了名字 ，right？ 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雷子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脾气暴躁如雷，或者如马太亨利讲，他可能讲道大有力量，有力如雷，这也可能是。马太亨利说，有可能是为什么他首先被杀的原因，因为他讲到太有力了。We don't know。 万事是否互相效力叫雅各得益处？你们记得雅各曾经向耶稣求一件事，他和约翰对耶稣说，他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就赐给谁。 So 雅各所求的他有没有得着？之后有另外一个雅各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个雅各有没有求？这个雅各所求的他有没有得着？他所求的他就得着，因为他是他主所爱的人，主就乐意赐下他所求的。你能喝那杯，我就赐你那杯，你能受那洗，我就赐你那洗，你乐意做手，你就首先为我殉道，你说你能，我就叫你能，好叫你不说谎，好叫你忠实就忠实到底，以得奖赏。雅各有没有得到他向耶稣所求的？路加只用一节经文记录雅各之死，但是之后有另外一个人记录他的结局，使徒保罗，他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 一同作王。雅各有没有得着他所求的？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雅各、彼得、西律这三个人，谁得到最好的结局？谁与他的主同在，好的无比？也就是说，雅各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不是说他不该求或他求的不对，而是说雅各当时还不明白他要如何得着他所求的。他要得到荣耀，与耶稣一同作王，但是他也必须与他的主耶稣一同受苦得荣耀。在得荣耀之前，有希律的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像雅各一样求荣耀。我们求荣耀不是妄求，而是按照我们主他自己要我们所得着的应许求。基督徒求荣耀不外乎就是相信这是主他自己为我们所求的，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得荣耀。我们并非自虐求受苦，而是认知要得荣耀就必然受苦。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做后嗣，受苦得荣耀对我们来说就不是选项，这不外乎就是我们的身份。最终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得着自己所求的，每一个人都会心想事成。你求上面的事，你就会得着上面的事；你求上帝的荣耀，就会得见上帝的荣耀。你在世上不求荣耀，不渴望荣耀，你将来也不应该期待在天上会得到荣耀。而你求人的荣耀，你也会得着人的荣耀，你也就只得着人的荣耀。人的荣耀是什么？人有什么荣耀？不外乎就是人死了以后成为虫子的饲料。而人人都有一死，主的使徒雅各有一死，杀死雅各的希律也有一死，而他们都得着自己所求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爱我们，你的爱长阔高深，你赐予我们我们所求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愿你的灵总是在我们心中工作，叫我们立志所求的无非就是你儿子为我们所求的。求你帮助我们在心服，你的儿女总是同心，有你儿子的心，就成了一心切切祷告的教会。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